北京时间12点整。听，这里是大兴，这里是大兴，身边事，身边人，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。这里是大兴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，这里是大兴，我是主持人景然。 我是主持人贾月。 今天是3月23号星期四，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多云有小雨，最高温度70摄氏度。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，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。 远离市区，深夜10点，三村交界，所有的关键词都反映出违法司机的老谋深算，但是绞尽脑汁仍然失了手。3月15号深夜，14辆渣土清运车在采玉镇张各庄村北偷盗渣土时，被大兴城管当场查获。通过执法人员根据车型吨位的判断，现场至少非法倾倒160吨渣土垃圾。 占道经营不单单是指商店门前乱堆的物料或者摊点，像修车、洗车占道也是其中一项。这一类行为更让群众深恶痛绝。在当天的突击检查中，记者发现，在黄奕路金星段洗车修车行门前，污水遍地，让人难以下脚。许多乌黑的油渍甚至渗透到土壤里了，一不留神就会踩出一脚油。不用说占道影响了来往交通秩序，光是脏乱差的环境就让群众不能接受。 日前，家住天宫院街道新店小区的陈女士打来热线，希望记者前去采访报道，宣传一下新型的小区管理模式。她说，我们小区原先没有物业，现在成立了自管会，自己管理自己，非常好。最近记者就来到了新店小区，一进大门就看到显示屏上打出自管会的工作职责：公共设施维护、公共区域照明、化粪池清掏、公共环境卫生、垃圾清运。组长王德林主管全面工作，副组长刘旺凯协助组长工作。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。 消息：远离市区，深夜10点，三村交界，所有的关键词都反映出违法司机的老谋深算，但是绞尽脑汁仍然失了手。3月15号深夜，14辆渣土清运车在采玉镇张各庄村北偷盗渣土时，被大兴城管当场查获。大兴城管与镇政府接到村民举报后，组织人员查扣了4辆正在偷盗渣土的运输车，地点位于采玉镇张各庄村、倪村、大李庄村三村交界处的绿化地里。通过执法人员根据车型吨位的判断，现场至少非法倾倒160吨渣土垃圾。而在绿化地一侧，昏暗的村际公路还有10辆车正在准备进场，检查时司机全都逃离现场。为防止车辆丢失或者逃逸，城管人员在车队前后停放车辆，彻夜盯守，并在天明后呼叫拖车进行处置。早上8点，逃逸司机见到拖车后才陆续返回车上，勉强同意接受处理。上午11点，14辆渣土车全都被暂扣到凤和营停车场。 据城管部门询问调查，这个车队从朝阳区18里店运送渣土过境，因为送到正规垃圾场费用高昂，才把垃圾渣土非法倾倒在这里。全部车辆都没有渣土消纳证和准运证。同时，经过监控取证， 多辆车都不是初犯，过去曾经多次过来偷盗。据采育执法队队长杨世龙介绍，考虑到这些司机违法性质、情节以及有预谋累犯的事实，将按照相关规定从重从严进行处罚，同时责令恢复原貌、修缮道路。下一步，采育镇政府还将加强此地管控，加装监控设施，加装硬质护栏等，彻底打消违法清运渣土司机的侥幸心理。 本台消息，近日在黄一罗金星段执法现场，大兴城管人员张涛告诉记者，对于屡教不改的13家洗车修车行全部予以处罚。先期已经告知了全部的洗车修车的商户，但不少商户仍然不管不顾，无视全市清理占道经营的决心，还在顶风作案。同时联系工商部门，全部责令停业整顿。占道经营不单单是指商店门前乱堆的物料或者摊点，像修车洗车占道也是其中一项。这一类行为更让群众深恶痛绝。在当天的突击检查中，记者发现这排洗车修车行门前污水遍地，让人难以下脚，许多乌黑的油渍甚至渗透到土壤里，一不留神就会踩出一脚油。不用说占道影响了来往交通秩序，光是脏乱差的环境就让群众不能接受。 面对执法人员的复查，个别经营者还振振有词，狡辩说是头一次，希望减轻处罚。而西红门执法队副队长张博现场拿出了3月7号队里集中约谈36家洗车修车行的证据，每家店铺都签订了门前三包环境自治保证书，随后经营者哑口无言。据西红门执法队副队长张博介绍，对于屡教不改的门店，我们将从严从重进行处罚。下一步，城管还将深入推进占道经营整治专项工作，对鸿福路、新华大街等道路沿线统一治理，确保群众出行顺畅，环境优美。 本台消息，日前家住天宫苑街道新店小区的陈女士打来热线，希望记者前去采访报道，宣传一下新型的小区管理模式。她说，我们小区沿线没有物业，现在成立了自管会，自己管理自己，非常好。最近记者就来到了新店小区，一进大门就看到显示屏上打着自管会的工作职责，包括公共设施维护、公共区域照明、化粪池清掏、公共环境卫生、垃圾清运。组长王德林主管全面工作，副组长刘旺凯协助组长工作。王德林说，新店小区自1996年建成以后，先后入驻了3家物业公司，但最后都走了。先前的物业公司收费率达不到5%，都因亏损撤离了。无人管理造成小区环境脏乱，居民怨声载道。2014年，在天宫苑街道支持下，王德林、刘万凯、陈海英等几位小区居民通过自建、推荐等方式，组成了新店小区自管会，承担起了管理小区的职责。 王德林说，每家每年只交260元的卫生排污管理费，别的费用就没有了。虽然费用不高，但是最初仍然有很多人不理解，以为这几个人要通过自管会赚钱，还有的居民质疑这几个人的能力，不愿意交纳管理费。自管会成员们没有因为遇到困难就退缩，3年来，他们用实际行动感化了小区的邻居们。按王德林的说法，他们像打扫自己的家一样，由内而外，由上到下地整理起来。首先将沉积多年的污水管道清理顺畅，又招募了10多名卫生志愿者，负责清扫小区的公共卫生。自管会成员有的会电工，有的懂水路，平时居民家有需要简单修修补补的活儿，他们都会立马到场。之前小区内有私搭乱建、私设地锁的现象，也都被自管会强制拆除了。对于居民的不理解，王德林说，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明白我们是为了整个小区好。果然，经过3年的努力，小区环境得到改善，再也见不到垃圾满地、破烂成山的景象了。 曾经一到晚上就黑漆漆的小区，现在安装了110盏路灯。一到节日，小区道路两侧还会挂满彩旗灯笼，让居民回到小区就有一种亲切温馨的感觉。 除了自管会职责范围内的事儿要管，职责外的事儿他们也不会推辞，发生险情时都是第一个冲上去。去年7月20号一场大雨差点把小区84户地下室淹没，自管会成员奋战2天1夜，又是堵沙袋又是清积水。女成员陈海英像男人一样扛沙袋，被丈夫抱怨不太懂得照顾自己，老往外跑。自管会还建立了小区 QQ 群，为不熟悉的邻居们搭建交流平台，谁家需要协助，谁家有二手物品转赠，都在群里招呼一声就行了。自管会更通过 QQ 群了解居民的意见和建议，真正做到了大家共同管理。目前已有365人加入了 QQ 群。王德林笑着说，我们工作时间是5+2，白加黑，因为自管会成员都居住在本小区，所以24小时待命。无论是上班时间还是周末，居民有事儿随叫随到，大家都是抱着志愿服务的心态在工作。自管会每年必须组织2次居民联合会，借此汇报小区管理工作和财务支出，做到透明化。 这种不求回报的精神也感染了小区居民，那些曾经不理解的居民也加入到了志愿者的队伍中来，打扫卫生、清理垃圾、小区巡逻，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。随着自管会被居民们认可，管理费的收费率也由原来住户的一半提高到了90%以上。王德林说，其实自管会的成员都是有工作的人，但是他们现在都将工作重心放到了小区管理上，只抽出少量时间打理自己的事情，没有工资，没有保险，还干得非常起劲儿，把社区搞好就是为社会做贡献。自管会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，小区居民的认可，家人的支持。王德林说，这些都是我们的精神支柱，虽然没有金钱物质的回报，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小区变好，精神追求得到了满足，心里是非常快乐的。 本台消息，百姓城管是大兴区城管局在2017年开展一项志愿服务项目，号召百姓通过志愿活动学习城管法律法规，发现身边的违法行为，并及时的与属地执法队联系，从而发挥群众的力量，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城市环境建设中。近日，大兴区城管兴丰执法队组织执法队员和志愿者走进兴华东里社区，与社区群众面对面、零距离地开展了一场座谈会，对百姓提出的疑难问题和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细致的解答和讲解。针对百姓反映强烈的张贴宣传品广告的问题，由执法队员从法律法规到取证处罚等方面进行了举例演示讲解，解开了群众对于小广告只能清理不能处罚的疑惑。 在座谈过程中，有5位百姓和从业人员对于城市执法表现出了强烈的热情，发言积极，提出的问题也跟城市管理、市容环境息息相关。执法队员为了鼓励更多的群众能够参与到城市执法中来，对这5位热心的群众颁发了城管志愿者胸章和小礼品，发展他们为百姓城管志愿者，希望通过他们的眼睛能够更及时地发现违法行为，制止违法行为，同时希望通过他们的一言一行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市容环境，共同维护环境的整洁卫生。执法队员薛宇静说，这次座谈会是一次尝试，是城管志愿者、百姓志愿者以及广大群众的一次法律法规的充电和加油，希望通过这种讲解座谈的方式，让大家对城管的法律法规有一个更直接、更深入的学习。 本台消息，今天在大兴八中北门，哪位推走一辆没有锁上的公共自行车？那是上学的孩子着急没有存好，请您用完后归还到任意车桩。3月13号中午1点左右，网友刘女士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求助信息， 希望可以将消息扩散，感谢还车的好心人。据刘女士介绍，这名学生中午放学时才发现自行车卡不能再刷，意识到那辆自行车可能丢了，随后拨打了公共自行车管理处的客服电话，查询到那辆车确实没有还回。如果真的丢了，将要面临最高1070元的赔偿。下午2点，记者来到位于大兴高米店北站的公共自行车调度中心，向工作人员询问丢车了该怎么办相关问题。据工作人员介绍，大兴有将近20万辆公共自行车，几乎每天都有丢失的情况。 没有存好的车，如果被他人骑走，用完可以无卡还车。如果较长时间还没还，自行车卡主可以拨打客服热线申请丢失，同意赔付车款，这样就能停止计费时间。如果之后有人将车还回，赔偿款将退还给卡主，赔偿的金额也是按自行车的新旧程度计算，最高额是1070元。当天下午5点多，刘女士发来信息说自行车管理处回复车已经还回。记者再次提醒居民，使用完公共自行车后一定要检查是否存好，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。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，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，请您关注森林防火，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。 听这里是大兴，这里是大兴，身边事，身边人，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。这里是大兴，这里是大兴。 本台消息，日前大兴区有关部门发出清明节文明祭扫倡议，号召大家关注森林防火。倡议中说，清明节是缅怀逝者、悼念故人的传统节日，是上坟祭祖的传统时段，但也是森林火灾多发的季节。按照北方气候特点，春节干燥多风，森林火险等级居高不下，祭祀时烧纸、放鞭炮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，为集体、为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。每年的这段时间，全国各地都有着惨痛的经验教训。为保护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希望有些公民改变上坟烧纸、燃放鞭炮等旧习，提倡植树献花、文明祭祖的新风尚，进入林区不携带火种，不野外用火，杜绝一切火灾隐患，让青山常绿，让绿水长流。 北京市森林防火办法规定，每年11月1号到次年5月31号为森林防火期。在森林防火期内，不经批准不得在防火区野外用火。办法还规定，在防火区吸烟、燃放烟花爆竹、释放孔明灯等可能引发森林火灾行为的，可以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；引起森林火灾的，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如果市民发现上述违法行为，请及时向相关部门举报，举报电话为8929-9819。 本台消息，又是一年芳草绿，眼下蛰伏了一冬的人们开始相约到京郊踏青赏花，兴致浓时难免情不自禁地揪上一把野花，这随意的一个动作可能就伤了北京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。记者在青郊山区发现，眼下不少挖野菜大军趁着好天气开始上山，除了挖野菜，他们还十分热衷挖野花。在海淀区凤凰岭自然风景区附近的山坡上，6-7名身穿户外登山服的中老年人，身背双肩包，正蹲着挖不知名的绿色植物。其中一位女士边说边把连根挖起的植物装进了塑料袋，可别小瞧了不起眼的野花，很多都有药用价值，比如蒲公英就是清热消肿的良药。北京的野花种类有1000多种，这些小野花不仅好看，而且很多都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。研究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的李进宇博士说起了 辣手催花现象十分惋惜。他说，十多年前我读大学刚来北京时，在灵山上能看到成片的金莲花，越近山顶越多，现在已经很少见了。他就曾看到很多驴友背着大包前来采花，整包整包的挖走，看到特别的心疼。 李进宇分析，很多人认为野花和野草一样，有着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，可以随便挖。实际上不是这样，花朵是植物的繁殖器官，把花掐走了就阻碍了植物的扩繁。更有一些游客上山挖野花，下手太狠，不仅掐花，还连根挖走。有的是打算移植到家中的花盆里观赏，有的是当作药材煎泡服用。像蒲公英、金莲花、银莲花、二月兰这些被熟知的中药材经常被摧残。对游客来说，这也许是既锻炼了身体又省了钱，可是对野花来说，如果人人这么做，花儿就遭了灭门之灾。李进宇说，他们的药用价值是要经过一定的提炼后才具备功效，就这样整株采回家其实没有什么功效。他呼吁市民上山赏花，远观拍照都可以，请不要随便动手。尤其是像金莲花等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野花，即使费心的把它连根挖走带回家，由于环境不同也很难养好。山间野花品种繁多，如何确保不被伤害呢？市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，本市已出台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，其中列出一级保护植物八种，二级保护植物72种。目前正在开展大规模的野生植物种类资源普查，将通过科普宣传号召更多市民认识保护身边珍贵的野花野草。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，让生命在奔涌的血管中延续。2014年3月，一次北京街头普通的血样采集，26岁的山东小伙秦增辉的名字被载进了中华骨髓库志愿者检索名录。2016年10月，一个来自北京市红十字会的电话，让29岁的秦增辉做出了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决定。2017年3月，时隔3年，秦增辉体内110毫升的造血干细胞成功采集，随后被如期移植到受者体内。2月27号是秦增辉入院注射动员剂的日子。上午11点半，记者赶到了位于庞各庄镇的一家塑料管材公司，见到了正在宿舍里收拾衣物、做着入院前准备的秦增辉。高高的个子，普通的衣着，透着山东汉子的憨厚与朴实。衣服收拾完毕，秦增辉又将一部手机、一只充电器也放进了随身的背包里。他说，这可必须带着，我答应了媳妇，今天住院要给她打电话的。 这边秦增辉忙着收拾，那边他的室友们特地准备了丰盛的午餐，为他入院送别。小秦，听说你这回要献很多血，来，多吃点血豆腐补补血，还有这鸡蛋，有营养也要多吃点。转眼间，秦增辉碗里的菜已经堆成了小山。看着这群平日里和自己打打闹闹的工友们，秦增辉知道，不善表达的他们在用最朴实的方式关注着他，关心着他。中午12点半，秦增辉坐上了开往海军总医院的车，车子在高速路上疾驰，望着窗外，秦增辉的目光始终很平静，话语也很沉稳。他说，其实我一点儿也不紧张，毕竟来北京5年了，也献了10次血了，这次抽血不算什么。而且前段时间经过了严格的身体检查，各项指标也都合格。我还上网查阅了很多资料，并和一些捐献志愿者都咨询过。我知道捐献造血干细胞对于我的身体来说并不会造成什么伤害。 下午2点30分，秦增辉如期入住海军总医院造血干细胞单采室。海军总医院的岑监主任告诉我们，接下来秦增辉要过采集前的第一关，连续4天的动员剂注射。注射动员剂是为了加速骨髓造血干细胞的生成并释放到外周血中， 可使外周血中的造血干细胞的数量增加20到30倍，来满足足够的移植的需要。这期间他要多喝水，多喝牛奶，补充水果，有什么不舒服的要及时通知我们医护人员。听完医生的叮嘱，秦增辉拨通了远在山东老家妻子的电话。对于这次在北京捐献造血干细胞，秦增辉表示，过年回家的时候我和妻子说了要捐献的事儿，也为他讲了很多造血干细胞的知识，他也理解，还是挺支持我做这件事儿的，我就想尽我所能多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吧。但是秦增辉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父母。我爸妈都是普通的农民，观念还比较保守，他们认为捐献造血干细胞就是抽骨髓，会很疼，所以还是不告诉他们了，免得他们惦记担心。 向妻子报过了平安，仔细问过了老家父母和儿子的情况后，秦增辉挂断了电话。他说，其实捐献造血干细胞我并不是为了出名，也不图别的，我只是觉得这是一次机会，可以帮助到他人，自己也会全力配合。我希望将来能够把这段捐献的经历讲给我的儿子听，给他们做个人生榜样，引导他们向善，多多参与公益事业，传递更多的正能量。一段朴实无华的话语透露出秦增辉的执着与坚定，更让我们看到了年轻的80后应当有的责任与担当。其实在完成配型，确定好捐献日子的这段时间里，为了让自己身体的各项指标更符合捐献标准，秦增辉特意调整了自己的饮食习惯，就连多年来的饮酒习惯，也就连过年回家的聚会的时候也没有破例，现在已经戒酒3个多月了。这个29岁的小伙子有着山东人的真诚与淳朴。 接受了连续4天的动员剂注射，身体没有出现不良情况。3月3号，秦增辉迎来了他生命中重要的日子——造血干细胞采集。经过身体检查后，早上8点，两根连接着仪器的管子插进了秦增辉的双臂静脉，耳边传来了血细胞分离仪运转的嗡嗡声，鲜红的血液开始在导管中流动，外周血在体外循环，造血干细胞采集正式开始了。海军总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，今天要采集造血干细胞的量是55毫升。目前看来，小秦的血管条件很好，采集时间将持续4个多小时。也就是说，小秦体内12000毫升的血液要在这台仪器中至少循环2遍。按照医生的提示，右手做着松握拳的动作，秦增辉安静地躺在病床上，想着什么。怎么样，有哪里酸痛吗？感觉还好，没有什么不舒服的。秦增辉微笑着回答了我们的提问。 站在秦增辉的病床前，看着血液由秦增辉的体内流出，又再次流回他的身体，耳边响起了秦增辉的低语声。其实今天这个日子挺特别的，正好是我捐献血样整3周年的日子。3年前，我留血样为了成为志愿者，但是这3年来没有收到过任何匹配成功或者捐献的消息，还以为就此会石沉大海，永远不会有这样一个捐赠的机会了。没想到今天可以在这里采集，我也是如约兑现了自己当初的承诺。12点40分，一袋55毫升犹如红线虫般的造血干细胞从秦增辉体内成功采集。随后，来自北京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其送往移植医院，那里正有一位接受者在等待着这袋救命血。记者了解到，由于受者身体的原因，捐献后的第二天，秦增辉又再次捐献了55毫升的造血干细胞，移植手术已经成功，秦增辉也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。他也成为了北京市第275例大兴区首例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志愿者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贾跃井然播音，房小鹏编辑，李亚梅制作完成。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 986。